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66集，惠仪光的秘密。众人穿过人工湖旁边的小道，又走了一会儿，池半夏还是一直说往前走。李应想到了什么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前面是公园侧门，旁边应该是一个医院。 刘清波拿出手机定位了一下， 区第四医院。 池半夏闭着眼睛冥想片刻，睁开眼， 没错，就在医院里，应该是在五楼。 众人不再犹豫，赶紧前往医院。五楼是住院部，几个人匆匆走过，惊动了守夜的护士。对方起身皱眉道： 你们是什么人？现在不允许探视，会打扰病人休息的。 我们不是来探视病人的，是来找人的。请问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年轻女子来过这里？长得很漂亮，穿灰色衣服。 你们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要叫保安了。 他是惠仪光，我们是他的朋友。他最近生活里碰到点事，心情不好，精神恍惚。我们怕他出事，一直陪着他。结果刚刚一个疏忽，他就自己跑出来了。能不能给我们说他去哪里了？ 原来他是惠仪光啊。 护士恍然。 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？啊，他去看5109的病人了，说那是他的朋友。 5109住的谁？我们能不能也去看看？ 护士摇头。 刚才我也没让他进去，现在已经过了探视的时间了，他又不是病人的亲友。 冬至将池半夏放下，他闭了闭眼，复又睁开，声音有点虚弱，却斩钉截铁。 不对，他去过哪里？ 冬至追问。 现在呢？ 池半夏皱着眉头，渐渐神情有些痛苦。 等等，我再看看。 那头，李应马上打电话给助理小韩，问他这间医院的5109住的是谁，跟惠仪光有什么关系。此时众人都已经隐隐猜到，惠仪光身上隐藏着秘密，对方肯定还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们。值班下抱着脑袋想了片刻，忽然伸出手，在两名值班护士面前晃了一下，两人神情倏地一变。 就像障眼法，他们会当我们不存在。先去5109看看。 在顾美人和冬至惊讶的目光中，两名护士竟真的像没有看见他们似的，又低下头干自己的活。 这就是灵将？ 池半夏笑了一下，没有否认。 有时效的过后就会自动解除，反倒是我下在惠仪光身上的降头出了点意外。我得去5109看看，才能进一步确认他的去向。 如果不是脸色过于苍白的缘故，他的笑容会更加甜美动人。在前往5109的路上，李应放下电话。 住在那里的人叫汪启，也是个演员，一个月前出车祸成了植物人。 他跟惠仪光是什么关系？ 听说两人曾经交情很好，在刚进入娱乐圈的时候还租住在一起，但后来不知怎的就分道扬镳。小韩也不是很清楚，坊间传闻汪启的前男友就是惠仪光现在的男友。 难道是情感纠葛？众人心头不由浮起一丝疑问。刘清波问池半夏： 难道惠仪光没跟你说过什么吗？ 池半夏苦笑： 没有，我也不混他们那个圈子，这次来北京才有重聚的。 5109在那里。 那是个双人间，为首的李应推门进去，里面悄然无声，靠外面的一张床上躺着位老人，已经睡着了。旁边还有个在打瞌睡的看护，未免惊动他们，多出不必要的麻烦，池半夏手一挥，像刚才一样，给他们下了点无伤大雅的小玩意儿，让他们多睡上片刻。靠里面那张床上则躺着个年轻女人， 头发被剃光，神情憔悴，但依稀看得出面容姣好。但奇怪的是，旁边的监测仪器却已经关掉了。那个女人手上还戴着个格桑花戒指，样式别致，不免让人多看了两眼。旁边挂着病历，上面的名字正是汪启。李应心下一沉，暗道不好。他上前两步，手指按住女人的颈动脉，脸色大变， 没气儿了。 众人大惊。 等等， 冬至飞快抓住李应的手臂，以免对方按住床面，然后指着枕头旁边的床面， 这里有个压痕，刚才肯定有人来过。 李应比划了一下， 是女人的手掌，那应该就是惠仪光了。 我们必须赶紧找到惠仪光。 这一点谁都知道，可惠仪光又会去哪儿呢？护士刚才说没有放他进来，那他又是怎么进来的呢？难不成和他们一样，惠仪光有了神鬼摸测的能力？李英皱眉， 难道他特地跑过来杀汪启？ 要不是惠仪光连一个降头师都能放倒，其中疑点重重，现在他们早就报警了。这时电话响起，是李应的。他与那头说了几句，大多时候只是听不说。几分钟后，李应挂了电话，脸色越发难看凝重。 是惠仪光的经纪人打来的，我让小韩去问的。他说了惠仪光跟汪启之间的事情。惠仪光现在的男朋友的确是曾跟汪启交往过，但是据惠仪光所说，他们是在男友跟汪启分手之后才交往的。还有就是，惠仪光出演的第一部片子是通过汪启的推荐才得到的机会。而之前那两个受伤的助理，一个是在汪启跟惠仪光闹翻之后，惠仪光让他去警告汪启不要生事；另一个是在汪启出车祸之后，惠仪光让他去医院探望。 这么说，那两个助理的确都跟汪启有关。 结合发生在惠仪光身上的怪事，加上他深夜突然跑来医院的古怪行径，所有的线索不约而同指向同一个方向。 是不是汪启已经死了，怨恨难消，萦绕不去，扰得惠仪光不得安宁？汪启想要报仇，但又因为我们在无法靠近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绕一个大弯。 但之前成员就说过，惠仪光身边很干净，没什么枉死的冤魂，而且汪启还躺在这里，说明刚才肯定还有呼吸。 顾美人小声惊呼， 生魂，在我们来之前汪启还没死，他的魂魄离体也是生魂，所以成员没能及时察觉。 几乎在同时，刘清波开口， 所以惠仪光说之前总觉得有人在看他。 李应皱眉， 生魂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，连池半夏都被迷惑中了幻觉，差点就死了。 冬至试着推测整件事的走向。 先不管生魂有没有那么大能耐，如果真的是汪启的生魂缠上了惠仪光，甚至控制了他的身体，他会做什么呢？ 要是没有被我们发现，他肯定会顶着惠仪光的身份活下去，先报仇，然后再顺理成章接收属于惠仪光的一切。但现在我们一路追查过来，他肯定也知道暴露了。既然迟早会被收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 让惠仪光的身体自杀，谁也得不到好处。 自杀有很多种办法，医院里不乏设备，但病房里却没有，而且窗户也有护栏，最有可能的是跑去公园跳人工湖，但那样一来就太远，还不如选择更快捷方便的一个办法。池半夏刚才一直双目紧闭，像是在感应惠仪光的所在，此刻蓦地睁开眼， 天台，他在天台。 众人相视一眼，不约而同朝病房外面跑去。冬至拉住李应， 我们突然出现，汪启随后就死了，监控那边肯定录下了，事后追究起来，我们恐怕很难脱来干系。 没关系，进来的时候我就用了点小办法让监控失灵了，保险起见，回头再通过特管局干预一下就行了，先去找人。 这年头医院也怕病人在这里寻短见，通往天台的铁门肯定是常年锁着的，但他们过去的时候发现锁已经打开了，大门虚掩，可见的确有人来过。 众人冲上去，四处眺望， 就发现一个人影正往水乡走去， 步伐蹒跚，走走停停，姿态古怪之极，像有人扯着他走，又似天人交战，犹豫迟疑。 一光！ 刘清波摸到墙壁上的开关，打开天台的灯，惠一光猛地回过头，他的一半脸泪流满面，望着他们露出惊喜交加的表情，另一半则是神情冷漠麻木，那半边脸的眼睛充满怨毒与嘲笑，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同时柔合在同一张脸上，简直诡异无比，令人不寒而栗。 救我，救我！ 惠一光抽着嘴角，左眼不断流出眼泪， 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